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各位嘅陆续加入嘅。咁啊，随住啊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咧系继续衰退，通街嗰啲咧饮食嘅铺头咧系陆续执笠。你见到嗰啲吉铺咧真系多如天上星星嘅时候咧，啊中国香港特区嘅食环署咧就突然间咧系推出一条非常之奇怪同埋令人震撼啊嘅条例啊，或者叫规定啊，就叫做咧施加有关国家安全附加持牌条件。咁啊，呢个咧施加条件咧就变一封挂号信，就咧系被寄晒俾全香港啊好多，或者咧系每一间嘅食肆，就系咧内容就话为有效防止持牌处所内有任何违法或不利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中国香港特区食环署呢就行使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132章第125条 1A 赋予的权力，对于这个食肆所持有的普通牌照呢就增加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持牌人及每名关联人士不得作出任何牵涉冒犯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旦呢是被这个查到呢是有违反这个条件呢，就可以即时钉牌，即是说你要你执笠，是吧？那么什么叫做不得作出或牵涉任何冒犯行为呢？那这个食环署封信那里呢就说，是吧，不限于你协助教唆或者呢是促致某件事来到危害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就叫冒犯，包括任何的行为和活动或导致或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不利国家安全或香港公众利益的活动。这封信一出给很多的饮食那些的店铺，就那些店主就一片恐慌，也都引起广泛的网民的嘲笑，就是问咩叫冒犯，系咪？这个香港早已经实施国安法同埋23条，广大市民包括嗰啲饮食嘅东主已经知道咧，系呢件呢啲条例嘅存在。点解要一个牌照度增设呢啲附加条件？乜嘢叫冒犯？嗱，冒犯嘅定义系乜嘢？嗱，最重要咧喺香港，你知道23条又好，国安法又好，系非常严重嘅法例。法例呢，你一系呢就犯法，一系呢就冇犯法。犯法呢叫违法，一旦犯法呢，你可以打告密热线呢，就叫国安警呢系上门呢系拉人。食环署一嘅职责呢系管咩呢？嗰啲食肆嘅食物卫生啦，系咪有冇污水啦，俾人投诉话有冇地沟油啦，然后入去系咪足证有一箱地沟油喺个厨房啦，系咪个厕所里面啊，是不是有很多的死老鼠啦等等。这些呢就是关于食物环境卫生，所以这个部门叫食环署，不是叫国安署。现在呢给那个违反或者涉嫌冒犯国安法的权力给食环署的前线人员，这些前线人员有没有读过法律，有没有足够的学历、知识或者智商呢，是去判断一间食肆有没有所谓冒犯国家安全。这个呢权力非常之大，相信在前线在负责抄牌、以前捉开老鼠曱甴、那些这样的工作人员今次非常之亢奋，因为他们的国家呢交了一个非常之重大的权力给他们，可以入到去那些食肆呢，是吧，就以一个非常之威武的形式呢是吓到或者令到那些持牌人和伙计呢是面青青的了。是不是有人质疑中国香港特区你是不是嫌那些餐饮业执笠执不够，所以整条这样的规定呢，是不是鲍生？ 今次当然是叹为观止啦，因为香港立了国安法和23条，我想 即大家都知道件事是不会停的，亦都是我们预言之内，这些举报啊，或者叫做斗红斗左啊，或者叫争先恐后地献媚啊，增工啊，或者拨budget，即多些预算在自己的部门里面，跟住就是发生的了。这些就是制度呢彰显人性，这个制度呢或者法律呢那种非人性化呢会慢慢呢融入去呢啲咁嘅官僚體制裏面，食環署就第一個衝出嚟。嗱，頭先你講咧，其實最致命嗰兩句就係：持證人及其每名關聯人士不得作出牽涉任何冒犯行為。嗱，因為咧佢冇定義到咩叫冒犯行為啦。咁呢啲冒犯行為咧，唔係法律嚟嘅。嗱，國安法23条都有明文嘅規定，譬如話你勾結外國勢力啊，或者你係作出煽動啊，呢啲咧。都叫做咧，相对地可以理解，同埋咧你可以有即系法律嘅依据。但系冒犯行为咧，呢个实在太过含糊啦，含糊到咩地步咧？含糊到系超过人治，即系话咧食环署嘅人佢话系就系好，你可以上诉，但如果根据条例咧，佢话咧呢个钉牌嘅行动咧系冇暂缓嘅，即系话咧佢钉咗你先，你跟住咧你慢慢上诉啦，你间嘢都唔使做噶啦。嗱，咁呢一點咧，當然咧就令到人風聲鶴唳啊！咁有啲老闆咪話：，我唔做啦，點樣啦？咁但係咧，仲有一樣嘢，佢講嘅關聯人士咧，你睇下佢定義係咩咧？董事、管理人員、僱員，咁我依啲明啊，係嘛？即係其實佢想趕絕嗰啲即係俗稱嘅黃店啫。咁但係咧，攞命嘅地方係咩咧？代理及承辦商，咁依啲咧，即係話咧，你做生意嘅時候嗰、那個提供豬肉啊。又或者你佢提供一啲現成嘅食物俾你啊， 係啊， 係啊，嗰啲人咧，即係話 入貨嗰啲啊， 我點知嗰個魚欄嗰個東主或者佢啲僱員咧，究竟佢哋有冇冒犯國安法？我個東主啊，即係我點去查證咧？嗱，我點解話係超越咗人治咧？人治都係食環署嗰個話，但係問題係我冇辦法，我作為經營者。我就算我知道曬成間我自己嘅鋪頭裏邊嘅人嘅底底運運，但我都唔知道啲供應商、承辦商啊嗰啲人啊嘅背景同埋佢哋公司嘅人嘢噶嘛。咁萬一我入咗嗰個魚欄嗰、那個佢裏邊其中一個僱員或者一個股東，你話佢係冒犯嘅，咁我咪玩完。咁其實所以係嘅情況嚟講咧，依、這個唔止係地圖炮係嘛？這個呢根本是呢令到你呢所有的計時炸彈呢全部呢埋曬在所有香港的食肆和地方是不 是這個關聯呢是非常之有趣的中文字。我在前幾集講過，我利用中文呢是思考呢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只要你用中文透徹思考法律的制定和執法，而不懂得英文呢是不可能呢是进入一个现代法治的状态，就是这样。因为中文里面那个词汇一空泛起上来是去到太空，这个关联就是你刚才讲是吧，首先冒犯，我先不讲冒犯先。关联就是包括这个董事是不是老板，是不是在场的伙计，同埋呢厨房里面的厨师，另外还有呢楼面的侍应。洗碗阿嬸同埋清潔人員，嗱呢全部係打工啊，喺香港係就業人口啊。嗱，一旦食環署啊嘅前線人員行使呢個巨大嘅權力嘅時候咧，嗱首先呢班人你違反國安法喂啦，首先個國安法你到底涉及嘅違反定係冒犯？嗱冒犯咧，佢嘅意思就淨係釘牌啫噃，佢唔需要拉你喎。 係啊， 拉唔拉人咧？佢冇話要拉人， 呢個唔係國安法嚟噶。 佢要你冇生意做啫嘛，系要你全体咧系冇得捞啫嘛。另外相关联嘅人士就系，譬如话一间海鲜酒家，佢个鱼缸里边养住啲鱼，系嘛？呢间海鲜酒家咧开喺譬如话呢个深水埗，系嘛？佢嘅海鲜喺边度嚟？喺香港仔鱼市场嗰度嚟。OK， 咁咧呢个香港仔鱼市场咧，某一个档嘅东主同呢个咧海鲜餐饮咧系有几十年咧。非常之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呢是有一个呢好牢固的，譬如说大家亲兄弟或者表兄弟。哇，咁你说那个关联呢，就你说要执那间食肆钉咗牌先，你唔讲话拉唔拉人，判五年以上先啊。就那个提供海鲜的那档嘢呢，算不算有关联，是吧？ 梗有啦。 好啦，呢个第一你呢个方向的第二。 调转头，如果系朝头早凌晨五六点，嗰、那个鱼市场嗰度嗰个东主同埋佢嗰啲雇员啊，喺度大大声声嗌咩光复香港啊咩嘢，或者讲两句喂，阿梁振英啊正衰人啊诸如此类，哦，俾第二个听到就告密，因为咧梁振英系中国政协副主席。你话佢系一个乜咩咩人呢，你呢个属于冒犯国家安全系咪？咁呢就举报个鱼市场嘅时候，当时佢话喺度呢运送緊呢啲鱼呢，准备上车就送去呢深水埗个海鲜酒家。咁嗰到转头嗰间酒家食肆算唔算系下线先系咪？算唔算系咪？咁即系话呢两头啊，好似一个哑铃咁样，两头呢度中间呢是可以全部钉埋嗰个鱼市场嗰档啊，鱼虾供应商系咪？或者咧嗱呢头咧，你嗰个餐饮咧个关联啊，系关联到十万八千里啊，仲有啊收购潲水嗰啲啊，即系厨余嗰啲啊，又系咧帮衬咗几十年啊吓，嗰啲上门咧又算唔算关联？当然算关联啦，你系食物啊嘛，食唔晒啊嘛，你要处理啊嘛，系嘛？咁另外有一间供应商啊。这个第一第二就咩叫冒犯啊？嗱，这个冒犯咧唔系一个咧合格的法律词汇嚟嘅。这个中文叫冒犯咧，就叫做 offender 啊，系嘛？即系而家啲大西方白左嗰啲咁嘅左交咧，都系喂你最近肥咗喎，系嘛？如果有一个左派大左翼嘅大学系嘛，哥伦比亚大学里边一个白人教授笑笑口对住个黑人女生话你最近肥咗喎。黑人女生咪覺得受到冒犯咧，就係咁大啦。佢話 I feel offended， 因為個白人教授咧係話我肥咗，係嘛，令到我覺得咧心理受到創傷，係嘛，而且個個都肥，係嘛，隔離我個同學咧個個最近都肥咗，佢唔講佢話我呢個咧，佢係一個種族主義者，我認為，所以 I feel offended 呢個咧就係美國而家左膠啊，係嘛，遺禍全國。搞到由 DEI 咧 ，Donald Trump 咧要向呢啲哥倫比亞同埋哈佛大學啊，係毅然出手嘅原因。嗱，呢個 offended 咧喺英文裏邊喺啲左膠啊啊嗰啲生態已經將佢由犯法咧係提升到一個咧唔係犯法，但係我覺得冒犯，於是就搞到嗰白人教授可以冇得撈。咁而家中國香港特區係咪引入呢個曖昧啊？啊嘅 offender， 再加埋中國人嗰種咧，啊誠惶誠恐啊，株連九族啊，呢個 DNA 啦，唔使講啦，喺你個骨髓裏邊啊，喺朱元璋嗰陣時承傳落嚟，咁你話咧啲食肆係咪唔使做咧？我係老闆就唔好搞啦，唉，我費事同你拗啊！啲食環處咁上嚟咧，指指點點，甩甩咳咳，係嘛？講嘢咧係斷絕禍重，係嘛？我冇辦法同你溝通啦，呢個第一，第二。这个呢如果你说冒犯呢、啊、有一个食客、啊、他呢就不喜欢这间食肆，他觉得收得很贵，或者呢、那个、嫌他的服务态度差、啊、临走的时候他找张贴纸，在个贴纸上面呢是写着打倒某某某个人的名字，然后偷偷地呢就黐在那张台的台底、OK? 然后呢 就含住个吹波糖咧，吹下吹下波咧，就起身笑笑口埋单，咬住支牙签就走咗去。好啦，跟住过两个钟头，有另一档嘅另一个食肆嚟啦，坐翻嗰张台度，坐翻张台度咧，啊佢就坐低，然后咧啊跌咗啊对筷子喺地下，佢乌低身执筷子嘅时候就望到个台底有张贴纸，就用双头笔好醒目咁写住打倒某国某党。或者打到某人，他只是拍张照片，然后即刻呢走去报给这个食环署听。食环署人员上来啊，什么事？是不是呢有人在这里聚集啊，是准备颠覆中国政府？说不是啊，是吧？有人在这里散播颠覆中国政府的秘密信息，在哪里？叫这个食环署人员又乌低身看看，哇，真是哦，张贴纸写着五个字哦。然后咧，即刻叫伙计同埋叫所有董事啊，急 call 同埋老板嚟，全部咧系拉晒。嗱，所谓拉晒系食环署前线人员拉。嗱，跟住拉唔拉，系咪移送啊？呢个警方扭送啊？啊，呢个就近警署处理啊？定系由食环署工作人员前线即刻啊？系咪裁定？系你呢间嘢 听日啊开始钉牌啦，呢个唔知啊，呢个未有第一单先例。之但系你呢间食肆已经断正嗱，如果对面有一间另一间饮食铺觉得你生意好，于是咧心生咧系一计，系嘛揾条友攞嚟扮顾客走嚟贴翻张咁嘅嘢喺台底，然后影张相报串，你呢间嘢又系执笠系嘛？总之中国人咧。我话咧，你啲捐窿捐罅喺呢度地方整蛊对方，你就自从由老夫子漫画里面都好多桥嘅。 嗱，陶生 出于可做，可以出于可做，好多唔同嘅理由。 嗱， 所以咧，从此咧系非常之热闹，系嘛？ 嗱，涵盖嘅范围， 隔岸观火，欣赏下食环署点样执行啦，系咪？ 嗱，我哋睇到咧涵盖嘅范围咧，我哋唔好净系限于咧头先讲嘅食肆或者一啲食物牌照啊、食品工厂呢啲服啊，涵盖食环署嘅执法范围或者佢哋嘅牌照范围啦。嗱，仲有好多嘅，譬如话咧商营浴室、殡仪馆、娱乐场所，例如戏院、 规限啊、 就啊剧院、游戏机中心等，其实都纳入咧食环署颁嘅牌照。我相信有理由相信咧，里边嘅娱乐场所包括戏院、剧院咧。都是他们的目的所在，因为很多的一些被他们认为有一些国安问题的人或者叫做团体，譬如说可能一些剧社又或者可能某些的影视制作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有冒犯，但又不至于可以入他们国安法拉人封艇，那就用这个方式打击不到，于是乎就通过牌照这件事就限制，就令到相關的戲院、劇院啊等等嘅娛樂場所咧，唔敢接佢哋嘅項目，即係譬如話佢哋有嘅話劇啊，或者係電影啊上映。咁呢個當然啦，就係呢個我猜度啦。但係最攞命嘅就係殯儀館啊嘛，陶生。即係殯儀館呢樣嘢咧，我唔知道啊。嚟緊將來如果有一個疑似係佢哋認為係被冒，即係冒犯咗國安法嘅人士，真係百年歸老又好，意外身亡又好。咁如果去承办呢个人嘅白事嘅时候，算唔算系关联人士？又算唔算系一个叫做咩代理或者承办商呢？嗱，因为咧，如果嗰个人啊，假设系公司用公司嘅形式去办白事咧，咁已经系属于承办商噶咯，啊，可能系咧触犯呢个殡仪馆呢个国安呢个条冒犯条例，咁所以呢件事咧，即系我觉得好可笑嘅。是可笑的范围是即是为了一些我叫窿窿罅罅他们看不过眼的人或者一些铺头呢，他动用了一个呢上天下地呢涵盖范围甚十分之宽阔而且定义模糊的法律，那就去希望用撤销牌照的方式呢来到所有人呢好像惊弓之鸟那就不要请这些人或者跟这些公司合作。但是正如很多的东主说，我怎能够去问对方或者去证实对方他有没有冒犯到国安法，因为连这个冒犯的定义你都没有写出来，即究竟是他眼中的连张雨伞的符号不理他什么颜色是冒犯，还是个店里面有任何黄色的物体叫做冒犯，又或者任何的字无论中文还是英文stand up 加油叫做冒犯， 不用啊， 喂，你一系就名列出嚟，名列出嚟，咁你个 list， 咁我就唔做呢个普通话，佢唔会啊嘛，咁点我点能够去知道咩叫冒犯？因为冒犯呢样嘢，好似你话陶生你话斋喺西方社会，喂话你啊，你肥咗又靓咗，咁出于好意， 呢啲系左 右冒犯噶嘛？ 唉，呢啲就系白咗啲左匪咁啫，系嘛？咁嗰啲嗰个咪导致嗰个教授可以炒鱿咯，系咪？咁你而家呢个用中国人嗰个意识里面用中文咧，系谂咩叫冒犯呢，哦，就多啦。譬如话你呢档食肆系嘛，开间云吞面，突然间有一日有四个僆仔着住四件 T 恤入嚟，吓，就一人咧系叫三碗云吞面，因为后生仔食得啊嘛。咁你就惨啦。个伙计好唔好报食环署咧？系一报食环署嚟到系嘛？如果拉咗或者钉咗牌啊，吓，我间嘢系咪老细啊？系嘛？系咪？系咪？系咪？系咪？系咪孖到我七彩咧？系咪？四个着住黑衫嘅后生仔、靓仔吓，冇嘢话入到嚟，一句声都冇出，你仲怀疑佢系咪聋哑人士？之但系四件 T 恤咧，系非常之醒目。咁而家咧，一人叫两碗，跟住咧，有啲仲叫三碗，呢张大单嚟嘅，系嘛？ 喂，那个伙计啊，喺呢个前线点样决定呢？系咪知情知案不报食环署呢？一报咗食环署啊，系嘛？咁听日佢即刻失业，因为钉牌，系嘛？而且仲累死老细。唔报食环署啊，呢个伙计又算唔算关联人士？系变成咧，系呢一班食客啊，系冒犯国安法嘅一名从犯咧？因为你知情不报啊嘛。 系 国安法里边有对知情不报嘅中国人咧，系予以啊某种嘅限制噶嘛，系嘛？嘅制裁噶嘛，系咪啊？ 系 咁呢个中国人啊，嗰个伙计啊惨啦，揸住张单咧，系嘛？啊！嗰支不同簿仔一落单嗰时咧，就左谂右谂，翻去唉声叹气。O K， 嗯， 系嘛？咁啊，远远地咧，佢又惊咧自己嗨嘢，就影张相，系嘛？咁佢又要左望右望，仲有啊，吓你唔报都冇用喎。对面嗰档食肆啊，类似嗰啲亲中人物啊，吓嗰啲亲中分子有班阿伯喺度咧，高声谈笑咧，系喺度咧，诶闹紧呢个黄之锋啊、肥佬礼啊，咁死啦！你谂如果我唔报，对面嗰档亲中阿伯咧，如果佢报啊，咁如果食环署嚟到啊，我呢个伙计，我系咪知情不报咧？唉、哎，唔好搞啦，我报咗先啦。哦，一报系嘛，恭喜你求人得人，第二日咧嗰嚿嗰档嘢就落闸。落闸咧，第一自己咧又冇得捞，第二系嘛，当然老板又鸡毛鸭血啊。第三就呢四个黑衫少年咧走咗噃，系嘛，佢翻咗屋企喎。啊！你又拉佢唔到喎，定系食环署要将呢件案转介俾国安警拉埋嗰四个啊？系嘛？涉嫌冒犯国安法嘅顾客先。 系嗱，而家佢冇话顾客咧系属于关联人士，不过我觉得咧要修订咯。 属于关联咧喺你个食肆范围内啊，佢坐足个半钟头啊，系着四件黑 T 恤咪点解唔系啊？佢利用咗你间食肆啊，攞嚟作一个国安嘅冒犯行为啊！ 唔系，我觉得咧，对于好多嘅东主或者老板嚟讲咧，即系防不胜防系咩咧？你都知道好多时候咧会 call 啲叫做客货车去运货噶嘛，甚至可能送货都会噶嘛。咁于是乎咧，你 call 架车出嚟翻嚟，其实嗰啲车咧等于都系承办商嚟噶，因为佢系佢自己老板嚟噶，佢架车。咁但系呢架车突然间嚟到之后咧，啊，你唔知揾佢送完货或者佢。嚟到之后你发现佢咧上边咧可能咧有啲符号啊，有啲字喎，嗱你又唔知咩嚟噶喎，啊点知送完货之后咧，啊食环就话佢其实系有冒犯呢个国安法，咁啊你就惨啦，因为咧嗰架车你都系电话 call 翻嚟用 app 嘅，咁你点知咧？系嘛？咁对于个东主老板嚟讲，甚至雇员咧，系防不胜防，冇办法去防止嘅呢啲事。就算你话请个人，你都系起佢三代啊，系嘛？查家宅啊！系嘛？当呢个取新抱咁样啦。咁呢啲平时嘅工作生意嘅时候，你点会去查到人哋嘅国安背景呢？ 啊！呢个食环署规管嘅所谓食物牌照咧，就唔止系饮食业嘅，仲有汉面包饼店啦、烧味老味店啦、新鲜粮食店啦，即系包括嗰啲海鲜诶，嗰啲批发商啦、食物制造厂啦、工厂食堂啦，即系 canteen 啦，系嘛？综合食物店、冰冻甜品制造厂等，系嘛？另外仲有你头先讲嘅殡仪馆啦，仲有娱乐行业啦，系仲系呢个诶剧院、戏院、游戏机中心啊。咁呢个点解会戏院、剧院、游戏机中心批呢个规管埋咧？系咪即系话戏院里边有小卖部卖啲爆谷啊，同埋呢啲热狗啊，所以当埋你系食肆咧？啊，咁如果系咁啊，其他嗰啲桑拿足浴啊、夜总会啊嗰啲，点解唔规管埋咧？啊，所以咧，佢呢个行管埋叉烧啊、卤味啊、卖凉粉啊，哇，一网打尽啊，凉茶、寿司啊，呢个咧诶，刺身、活淡水鱼、新鲜冷冻芥贝类水产动物诶、动物等行业，全部加入有关条款，系嘛？咁啊，唔止喎，殡仪馆之外，仲有逃房喎。因为屠房在那里新鲜肉食的供应的源头嘛，即是你几个汤猪佬呢一路汤猪之后早凌晨四五点呢在上水那些屠房那里一路在那里发牢骚大大声声讲嘢呢是抨击紧中国某国的领导人，是吧？咁然后呢另外第三个汤猪佬听到呢是然后走去拿个手机出来偷偷地录一段音一样可以呢是向食环署那里举报，是吧？所以食环署今次涵盖关照的呢就总共43000个单位，是吧？ 咁另外仲有啊，雙型浴室嘅牌照啊，等等啊，嘛，嗱呢啲咧就全部納入咧規管嘅範圍。 好啊，好啊。 哇，這個呢個咧貫徹鬥爭精神。 嗱，我覺得咁， 因為個軟對抗無處不在，係咪 啊？對於黃所謂黃店嚟講唔緊要啊，既然 冇黃店啊，香港就邊有黃店啫？或者黃店已經成為歷史啊？ 係冇啊。所以其实现在玩死那些呢是蓝店你知不知道 不理你什么店全部这些呢涵盖的店呢是玩晒一起玩这个游戏是吧 是啊因为现在。 同埋有一个空间呢就是呢可以妒忌对方、啊、这个生意好呢然后呢自己放蛇啊。现 在陷入私怨举报跟着呢、啊、如果够本钱呢就成立一间公司。就专系平价供应俾其他嘅店铺售口，于是咧就用呢个冒犯国安法嚟玩借佢哋，跟住举报嗱，真系得噶，系咪先？ 仲有咧，就如果你嗰个嗰间酒餐厅个仲有酒店咧，酒店点解你唔规管啊？ 嗯， 吓文化啊，半岛啊，系咪有嗰啲下午茶座啊？系嘛？系咪有嗰啲米芝莲餐厅啊？ 嗯， 系嘛？全香港酒店都应该纳入噶嘛，系咪？当然咧，即系酒店有个餐饮牌噶嘛，系咪啊？ 应该包含噶，呢个食环署嘅。 当然啦，嗱，边个即系如果你话唔包含咧，你快啲讲。应该我个理解应该包含噶。 嗯。 啊，即系喺嗰个台底度整张贴纸啊，吓，然后咧话俾阿 Sir 听啊，系嘛？食环署嗰个前线嗰个咧，吓、啊，咁啊知情就梗系要立案啦，系咪？你唔立案，你咪包庇埋咯，系嘛？咁跟住食環署咧嚇，嗰啲工作人員好多嘢做啦。咁你特區政府你唔對啲食環署發放一個獎金制度，你點樣調動啲夥計積極性咧？ 我發現做食環署除咗爭支槍之外咧，其實而家個權力咧 係 比警察更加大嘅，因為警察都冇管理到呢啲牌照，釘唔到人牌啊，係嘛？ 嗱，仲有啊，你中國香港特區當初話咧立呢啲咩23條國安法咧，你話條文清晰噶噃？是吧是呢在香港呢只会是对付极少数啊是吧极少数啊是吧咁而家拉晒嗰啲咩47人啊嗰三个啊咩嗰啲咁啊而家但你话仲有软对抗喎、啊、呢、這个一嘢扫落嚟啊千千万万个持牌嘅呢啲人系咪极少数连同啊去帮衬嗰啲人啊是吧上门嗰啲系点喎是咪贴咗呢个胶纸喺台底嗰个人啊是不是应该叫那个食肆交回个 video cam 交啲带出嚟、啊、你冇理由只系钉嗰个餐厅嗰个牌啊，系嘛？嗰个冒犯嗰个罪行啊，啊那个罪犯你冇理由唔跟啦、啊，系嘛？ 系啊， 系嘛？咁你就好忙啊！嗰100几亿咧，嗰、那个国安经费咧就有着落啦。 陶生， 你俾啲奖金俾啲食环署人员啊 ，OT 啊，大佬。 我只系谂紧而家下一个部门系边个啫？因为而家只系事情嘅开始。系嘛？计呢个警方之外，做完晒国安啊，23条，而家就食环署所谓打响第一枪，跟住我相信仲有陆续嘅其他政府部门跟随啊，继承呢啲咩个冒犯啊、钉牌。 玉柱系咪要跟进咧？ 系啊， 嗰啲学校啊，咁样样系咪要啊钉牌咧？ 系啊， 系嘛？喂，如果教师嗰度啊嗱，教 鱼龙处啊， 啊 鱼龙处啊，下一次可能系啲马骝都要遵守国安法。如果买有啲马骝。有冒犯咧，如果你走去進行呢、這個對同佢進行絕育啊，或者治理啊，或者關聯咧，可能只馬騮咧犯咗國安法咧，你都會釘牌喎、啊。啊，下一步啊，係啊， 馬騮啲畜生咧就唔會嘅，啲國安法咧係為啲中國人係制定嘅，點解你將啲馬騮同啲中國人撈埋？但係啲馬騮可以俾啲行山人士貼張膠貼喺個紅屎忽嗰度嘛？ 漁農處研究一下點樣可以同呢個食環處看齊，如果唔係咧，你落後於人啊，人係嘛？ 唔係你喺金山江嗰棵公園，如果有隻馬騮俾人整蠱貼只膠紙貼張咁嘅標語。在那个鲜红色的臀部只马骝跳下跳下，然后啲行山人士就向只马骝咧系传递食物喂佢啊！ 哦，咁死啦！ 咁嗰个又 拉得， 即系马骝唔会冒犯啊！马骝唔识字噶嘛，系咪啊？ 哦， 咁嗰个喂食嗰个神韵客又系咪冒犯咧？ 嗯， 同埋佢手上持有嗰扎食物啊，系来自何处咧？系嘛？你今朝喺行上嚟神韵嘅时候买噶啦，定系屋企超级市场嗰啲花生啊？嗰啲系食物咧，系咪啊？咁又算唔算咧？